我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，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，冬天里最后一片树叶，安静地等待着春天。抬起头，我看着他，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。当树叶 想和你分别，想陪在你身边，为你许下小小心愿。天还能热，季节就让我回到你身边，在一起期待着春天。我不想说再见，不想和你分别，想

倦鸟它已归巢。啊，我的故乡，故乡是否呀，山风吹来的地方，三枣花儿飘香。啊，归去，啊，归去，山枣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。

上弹唱不语，也爱上拒绝，我也小心失去一些，失去乖张色彩，嬉笑没察觉，失去花蝶姿态，白日梦要见，失去时间与

缘前留下不及你有缘时的眉梢，那松土青蓝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甘愿是条鱼游历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浮笑，若等霜雪雨来到换你雨寒的好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生不寂寥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原来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长路知多少，是否残存人未曾年少，往事让斑驳尘嚣， 我甘心困你

那双清澈的眼，如果能让时间重新回到从前，我宁愿不曾改变。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点，